惠登靈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聖誕節,教宗發表文稿， 當然祈求世界和平， 各國人民和平共處， 追求和平當然是歷來的願望， 但你看看現在的敘利亞平民排隊買麵包都會被自己的政府出動轟炸機去扔炸彈， 炸死三幾十人， 何來有和平呢？ 這些不是空喊口號， 而是一定要強力的干預。 否則,你成立一個聯合國是多餘。 其實敘利亞這些人道的災難已經不是一時三刻的事，已經超過一年有多。國際社會和政府都很關注，曾經也聯合國提出制裁的方案，但可惜有國家反對，結果不得要令繼續與阿薩德暴君的政權繼續結盟。而這次轟炸事件之後，亦都 沒有作出任何譴責的盟友、阿薩德那些盟國，雖然不知道有沒有簽訂盟約，但總之同一口氣被指出氣，平民百姓繼續遭受戰爭的禍害，在聖誕的日子裡。孔子有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儒家的文化。現在你看到這些人，你明明可以 跟一些文明國家一起聯手制裁，你不做事，這些將來我怕會有報應、會有報復，其他國家怎麼看你呢？這個世界你不可以說單程路亂搬龍門，只有我對得全世界人住。 全世界是不可以對我不住，或者全世界批評我半句，就是你對我不住。 這種變態的心理,在一個國際社會， 正如你走入一個俱樂部,你樣樣拍台拍椅坐下， 你不遵守會章,這會令人側目， 以及不建於一個組織和機構。所以一個國家的富強只是在體育、文藝、粉飾太平、在時代廣場賣廣告，你就當是可以令形象提升。但往往這些大是大非或者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時候， 你往往自己露出尾巴，知道你原來去到要決斷地與一些極權、暴君劃清界線的時候就腳軟了。我們都不知道為何，因為雖然大家都知道國際政治很複雜，但往往去到一些人道災難的時候，其實一些國家的利益 大前提之下都要放低，因為如果在這些地方軟弱和所謂失去了民意民心的時候，一個國家的形象損害是彌補不了的。你搞多少次奧運會，你花多少錢賣廣告，你拿多少金牌都是沒有意思的。這件事我想在廣大的 人民心裏有數，所以這些空話就不便說了。這個最近新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都說空談誤國，齋吹不做，實幹就輕幫，空談就當然誤國。這些很多空談，譬如說你要享有一個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些算不算空談呢？我認為算，因為榮耀和尊 尊嚴是要靠實際，我們香港人最實際。說到老實一點，就叫利益，來支持和體現。什麼叫尊嚴呢？你現在拿歐盟護照、拿美國護照、拿日本、新加坡護照，行運全世界，幾乎全部不用簽證。 這叫尊嚴。你若要簽證首先在本地領事國的簽證部 你要看面色， 你要排隊， 你要給他一筆1000多元， 然後給他們排輪籌。 麻煩你下星期三10時到來拿。 下星期不行就當自動棄權，是沒有這些櫃桌、小職員的面色和氣，全世界的領事館的簽證簿都是這樣，所以免簽證入境就免卻這種 多多少少的羞辱，這就叫做尊嚴。但另一種尊嚴，你說到外國人，算了，中國人的概念裏面這些蠻夷一定是羞辱我國。但如果中國人或香港人，我們去拿一些回鄉證之類，其實都不便宜，現在幾塊錢。如果你經常跟我說作為中國人的尊嚴，其實這筆費用是否應該 減免一些或者以拿個二頭就算了，拿幾十元就算了，不要搞幾百元的回鄉證。兩元就當，拿個當風風利是10元8元，你就給個回鄉證我。很多貧苦大眾雖然說10年，但幾百元都是。那些人不是每個月都收你，10年一次就算了。那些街坊阿婆全部就算了，又罵又罵鮑偉聰。我想分享作為中國人的 光榮和尊嚴，但你收水，人家有這麼多人不用理你，不用出糧，算了算了，很多這個算了算了。還有我最近的朋友去拍照，又貴了很多， 他監你用過，一定要用他裏面的攝影，你在街外便宜幾十元的又用不到，那張照片是40元，那張照片是規格問題。 我經常想做中國人的榮譽和尊嚴，最後你都是講錢，我們香港人怎樣分享這些尊嚴？所以今天講實際一點，叫講錢。今天12月25日，講錢，所以廣東話就傷感情，但不講錢不行，因為現在香港錢實在非常重要，而且 錢越來越不見使。 美國 梁化寬鬆第四期，一銀紙，中國大陸有一銀紙，印了一次，溫家寶說就說4萬億，當然你國務院總理開金口說4萬，你溫家寶不是渣住個標走去捕印鈔機倒數，真是開4萬，你說4萬上了政策下又對策，下面大大畫畫印了14萬億出來，那你是不是溫家寶派的人或者你自己逐張逐張舔口水逐張逐張數，不多不少就是4萬億，當然不是，下面充線的，還有印華給我知，內地其實流通的偽鈔、偽人民幣很多，是差不多，剛才你說如果印4萬億有2萬億 加多是偽鈔，而在裏面的人繼續在流通，但沒有人去面對，或者有些人睜眼開睜眼閉，照計這些大陸印假銀紙拉到槍斃打靶，為何還會有人去印？我不知道，等於以前港產片的翻版，什麼人做？你猜真是你和我做的嗎？ 這些大家都心照，好了， 你問這樣引銀紙，美國又引你又引，於是銀紙是甚麼呢？不值錢，下面通脹加上上面用來買水貨，水貨的定義是甚麼呢？當你水貨成為一種這麼主要的貿易，這個社會還是在和平時期 還是戰爭時期都很難說。我舉個例子，每個人都說現在拿現金就死定了，因為2015年才加息，3年就掛緊。我不拿現金，拿樓了，我更害怕，已經貴了，會倒塌，但亦有人說高處未算高，那到底怎樣？好了， 我現金不行，樓又不行，我買基金一定怕撞著亞洲雷曼。我買什麼呢？ 我想買文萊的油，最好的油田，不到我買，因為另外一個渠道。那怎麼辦呢？ 如果現在拿著銀紙買些又不行買不到又不行現金不行這麼多水貨客唯有這個我說這個亂世如果我認識超級市場誰誰財團看著一場同學份上舊同學 我現在有100萬現金 我想向你這個財團名下的大超級市場大家拍膊頭你給我一個特價我要100箱米200箱杯麵300箱衛生巾400箱廁紙10箱益力多另外那些指甲鉗總之不會發毛的我今日 2012年2月25日去買購100萬的貨 我告訴你,我的舅父在柴灣工業大廈有個倉 我將這100萬的貨,你給我95錢,大家一場同學 我將這些貨搬到倉,我舅父那裡 然後明年,你說這100萬貨 以現在的通脹和水貨搶奪的程度 值不值100萬? 升兩三成 那就是什麼呢? 即是說這100萬計算100多箱的廁紙衛生巾和大米 已經當了磚頭我已經當了賣樓來炒 這跟1942那套戲開頭囤積的粟米、糧食有什麼分別? 但問題是香港的地方,你要租這些地方來放 是唯一這個因素的,租金問題 如果我舅父根本就是柴灣工業大廈或者九龍灣 他有個倉在這裏,現在養老鼠 我有這樣的特殊關係 我又認識惠康或百佳,Victor 大家,一場舊同學 你給我一張卡,你給我95錢,我買100萬貨 我要這個名單,行不行?行,跟誰說 你立即給100萬貨,我拿回來 我儲到明年,你說是否多兩三成? 其實買什麼都可以,買米也可以,買牛肉也可以 即是不變壞的話 現在這是什麼世道? 這怎會是盛世? 這是亂世,這怎會是和平時期? 這是戰爭,網絡8-1903多個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所以2013年有很大的危機 所以物價通脹這個問題在溫家寶見特首時都以提面命說過溫總說的都不只是香港的問題內地物價高漲的問題是嚴重過香港很多因為內地人的收入不是像香港那麼慢慢聲有些1000多百就已經是一個月的薪金但其實豬肉、牛肉、副食品高漲 很厲害在內地其實內地人們吃不飽會很大件事看到社會上很不穩定香港的貴得重要我當時在灣仔某一間酒店灣仔哪有哪些酒店是拍得住半島、文華沒有的我不用說哪一間有某朋友在那裡請午市 啊,個日本的中菜叫兩龍點心哈搞小買。嗯,果然唔特別好嘛,跟住叫啲乾炒牛河。我打個餐牌,嚇嘅。幾錢?160蚊。乾炒牛河。係啊。果炸咩六肉絲炒麵全部都係那個range,這個區域160或170。我哋我當堂呢以為呢 拿錯了餐牌,你是不是指160日圓?是不是給日本人看? 但你那間酒店也算了,但我看新聞,在銅鑼灣時代廣場附近的雲吞麵舖 一碟蝦仁炒河,滑蛋炒河是100元 是一間雲吞麵店 現在我記得,我自己感受,我不知道其他人士如何 我記得5、6年前,我去香港某一間老牌的豉油西餐館 打一打那個餐盤,那裡的乾炒牛河或瑞士汁,招牌東西,一碟 100元， 哇，我當堂跳， 有沒有搞錯？ 乾炒牛100元？ 我未聽過，但是我未聽過，大佬，是吧？你說倫敦唐人街，都不用這個價錢，現在說70元，一碟乾炒牛河，在灣仔某靚的酒店，不是時鐘，是靚的酒店，但是我跟你說，那些靚的酒店不靚不過，高級不過，金鐘那幾間，180元乾炒牛河，怎樣買？所以現在低收入的人士，他說去快餐店或者燒美茶餐廳吃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很慘，因為你吃一個碟頭飯，如果是套餐是50元，老實說，這些說本地的連鎖快餐店，在低下階層去不了，說句又真是，我覺得很諷刺，誰現在幫你守得住麥價？ 就是美帝國主義的麥當勞，永遠去麥當勞呢？ 我不要說是否麥美， 這是見仁見智， 但他仍然是20元，20元的套餐留下， 若莫這個人是包你吃一飽。 為什麼? 因為麥當勞全世界有3萬多間， 他不介意香港賺少一點， 賺少了2毫子， 然後在別處拉回， 這些就是 帝國文化霸權的威力。 他還提供24小時通宵自由行，他的策略是在大陸賺多一點。 因為如果你回到大陸吃麥當勞，你就知道大件事。 大陸貴， 你說貴比香港好多， 因為加上人民幣匯率， 因為有這麼多間 麥當勞在這裏扯低一點麥價， 如果你說全香港麥當勞撿完， 靠本地連鎖那幾間， 現在你看著麥價是這麼上， 沒有的，你的牛肉現在多貴， 來料、人工， 又是那幾人的租金， 然後中電一加價不用問， 又在價格折多你1角幾毫， 人工國泰只加2%， 人們都鬼咬，其他怎麼辦？ 物價是每個月在這裏枕著， 貴1%、2%、1%和2%偷偷地， 但人工是沒有每個月增加1%、1%或2%。 這是溫家寶所說最實際的問題， 不要說榮譽和尊嚴。 先說吃不吃得飽，以及銀紙見不見使。 這絕對是民生方面最重要的課題， 因為社會如果通脹很劇烈,是很不穩定的， 很容易觸發了一個… 我有些質疑官方公佈的通脹是否這麼低了， 我不知道， 是拉雲來計算的。 拉雲什麼? 那些消費物價指數 不知道,或者對,我不知道。 你自己代銀紙一張100元都越來越快沒有了，感覺上 現在還有看一套3D戲戴黑眼鏡，101元張戲飛， 這些奢侈品， 你有權不看3D的。 我有權不看,叫人不要去光顧。 這不是必需品。 電影化學公司就解僱人。 110元， 大陸都70元人民幣， 戴黑眼鏡看那些地動山搖那些。我覺得除了政府要幫助低收入人士或者綜援，其實有的。因為社會靠祖國，你看到很多副食品來自大陸的確升得很厲害。除了批發是因為有部份壟斷之外，人民幣的升值很厲害。但如果你說吃牛肉， 如果你不是吃鮮牛肉，我聽說急凍牛肉價錢差不多，沒有升得很厲害，都是美帝，美國的急凍牛肉。 新聞後再說。